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39集。 朱韵终于回过神，试图往前去。 李寻，有没有这个人？ 他在人群中艰难地举手，想要引起老师的注意。 我 在。 又是一道走马灯似的回答。朱韵顿住，这场景好像似曾相识。他回头，然后不由自主捂住嘴。李少爷午睡过后还洗了个澡，金发抓得乱七八糟。他换了身休闲西服，敞开怀，里面是干净的衬衫。往上看，正午阳光足，他还戴了副墨镜。这个逼装的真是一脉清爽。他是真的把这趟出行当成公费旅游了。朱韵看着他，一时之间心绪复杂，又想挺着腰摆炫耀，又想低头捂脸怕丢人。就在所有人都被这个闪瞎眼的人设吸引注意的时候，有人拍了拍朱韵的肩膀。他回头看到身后的男生，笑意顿住。 真的是你啊，我还以为我看错了。好久不见，朱韵。 确实很久了。 你过得怎么样啊？ 我不错。你怎么还没死呢？ 刘老师现在怎么样了？毕业之后就没见过他，还想着有机会去看望他呢。你怎么这么看着我？不认识我了？ 认识，怎么可能不认识？你化成灰我都认识。项链好像烫了，那条经常被他遗忘的领口里的十字架项链此刻重若千斤。 朱韵。 他终于又笑了，伸出手同面前男生握了握。 好久不见，方志敬。 秋天的风很近，年幼的朱韵跟随母亲来到学校。今天是报到日，但是朱韵不需要走那么复杂的程序，她对这很熟悉。母亲是学校高中部的主任，她之前就读的小学也不远，放学后经常来这等母亲下班一起回家。母亲领她来到教学楼门口说， 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先去跟你们班主任打声招呼。 朱韵乖乖点头。母亲去了一段时间，朱韵无聊地四处打量，忽然一个人影进入视线。人影站在教学楼前的花坛边，是个女孩，低着头。几秒后，那女孩好像有所察觉一样转过脸来。朱韵连忙撇开。静了一会儿，朱韵再次偷偷抬眼，发现女孩又重新低头了。然后他又开始看他。朱韵被秋风吹得大脑一片空白。在其他学生在身边走来走去的时候，只有他们两人在教学楼门口安静地站着，像是消磨时间一样。朱韵反复打量他，对视了几次后，朱韵的目光被抓个正着。他心一颤，刚想再次转头时，看见女孩冲他招手。嗯，朱韵左右看看，用手指着自己。 我？ 女孩又招了招手，看来就是她了。女孩比朱韵高一些，体型消瘦，中长发，肤色白皙，五官精细。朱韵再走近一些，震惊地发现她竟然化了妆。苍白的脸，浓黑的眼线，他嘴里轻轻咬着一只串红的花蕊，细长鲜艳，那是他脸上唯一的色彩。朱韵脚步停住，他第一次见到化妆的初中生，这跟他以往受到的教育背道而驰。女孩从花坛里随手又摘了只串红花蕊递给朱韵。朱韵接过，小心地拿在手里。女孩扬了扬下巴，低声说， 甜的。 那是朱韵与刘小妍的初遇，他们只来得及交换名字， 朱韵便被母亲叫走了。母亲从教学楼出来时的脸色不太好，路上一直嘀咕着， 怎么分了这个老师啊，有机会得转班。 朱韵不明所以，等开了学，她见到班主任王老师，是个教语文的女老师，30多岁，体型稍胖，性格非常温柔，不管学生做错什么事，她都轻声细语，从不厉声批评。朱韵很喜欢她。朱韵在班里再次见到刘小妍，在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刘小妍的话最为简短，说完之后也不等大家鼓掌，就回到后排座位里。在经过朱韵座位的时候，刘小妍低头看了她一眼， 这女生也太冷了吧。 后座一个男生说。朱韵侧目，她叫什么来着？方志倩。 想不到入学成绩还挺高呢。 方志静接着跟同桌说。 没错。朱韵也有点意外，这是全市最好的初中，朱韵的班级本就是实验班，刘小妍的入学测验还能排到全班第三，是非常了不得的成绩。但往后的日子里，刘小妍完全没有体现出一个好学生通常该具备的特质。她上课不发言，课后也从不向老师提问，大家都买练习册做，而她每天只完成作业的量，就不再学习了。他好像只对一门功课比较上心，那就是英语。刘小妍上英语课时格外认真，每次朱韵值日打扫到刘小妍的位置，都能看到她书桌里堆满的英文书籍。也许她想出国。刘小妍还有个笔记本，一有空就在上面写来写去，放在书桌的最深处。除了开学第一天，朱韵没有再与刘小妍说上话，事实上全班都没几个人跟她说上话。刘小妍太过我行我素，就冲化妆这一点就让她在群体里显得格格不入。对于这个特立独行的学生，朱韵的母亲也有所耳闻，她对刘小妍化妆上学的行径非常不满，几次要求班主任出面干涉，可一直到最后，王老师都没有过多管束刘小妍。朱韵再次与刘小妍搭上话，还是在那个花坛边。那是一节自由活动课，刘小妍坐在台阶上，闷头写着什么。周围没有其他人，朱韵悄悄来到刘小妍身后，看见笔记本上写的都是英文。刘小妍的英文写得非常好看，熟练的花体字。朱韵自己的英文也不差，但跟她还是有一定的距离。就在朱韵艰难地辨认上面的内容时，刘小妍回过头。朱韵条件反射一样从花坛里抽了只串红含到嘴里，眼睛望着远处的操场，佯装路过看热闹。这回的花蕊怎么有点麻麻的？朱韵心里奇怪，不过没敢表现出来，生怕神态不自然。刘小妍还在看他。别怕，镇定。朱韵自我洗脑，我是来吃串红的。 亏你吃得下去。 嗯。朱韵好像刚刚注意到旁边有人一样，脸带疑惑地转头看向刘小妍，疑惑道： 怎么了？ 刘小妍一贯冷淡的脸上难得露出了为难的神色。 快点拿出来吧。 朱韵这才把含在嘴里的串红拿出来，不看倒好，一看过去汗毛直立。只见串红花蕊上爬满了细小的蚂蚁，此刻蚂蚁受到惊吓，正在四处逃窜。怪不得舌头上一直麻麻的呀。朱韵扔了花，浑身哆嗦地往地上呸呸呸。刘小妍没忍住，在一边笑出声。朱韵顿住，她第一次见到刘小妍这样笑，呆愣之际，她连嘴里的蚂蚁都忘记了。算了，吃了就吃了吧，原生态食品。那天以后，他们成了朋友。朱韵也第一次知道了，刘小妍的笔记本上抄写的是圣经。圣经原文对于刚上初中的朱韵来说难度太大， 他翻来覆去没有看懂。朱韵问刘小言， 你信这个啊？ 不算信。 不信为什么写啊？ 也不是不信，我跟他不是那种关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